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门。今天我主升天日的圣福音，从路加福音第24章，实在是很完整完美的，也可以说是很顺利的。复活的耶稣告诉11个使徒，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就是指整个旧约所记载的，凡指着我耶稣的话都必须应验。接下来耶稣就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这圣经。耶稣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这一切现在都已经应验了，从创世以前，上帝透过耶稣拯救我们罪人的计划，现在已经成全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呼叫说，成了。父上帝又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表示他接纳了耶稣的赎价。这是整个世界历史最大最重要的事件，现在这一切都成了，都应验了。因此耶稣现在就可以升天，回到他父那里去。在我们的经文里，耶稣又告诉门徒，他升天后，他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天父所应许的那从上头来的能力，就是圣灵。他们领受圣灵之后，人从这些门徒开始，就是要奉基督的名宣讲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宣讲到万邦。是的，耶稣的门徒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耶稣讲完之后，就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门徒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上帝。哇，真是很完整很完美的，也非常顺。上帝从早的计划一直成就，最重要的部分已经成就了，耶稣世上拯救罪人的大功已经成全了，因此他就升天去了。接下透过快要被圣灵充满的门徒如此宣讲悔改与赦罪的道，上帝奇妙的计划一定还是会继续成就。门徒现在也不断地欢喜快乐称颂上帝，太棒了，也非常顺。但不仅这样，我们今天的书信从以弗所书第一章也是很顺，很充满因耶稣已经升天的大能与盼望。我现在再念一次第19到23节。上帝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因为基督已经升天了，所以他现在掌管一切的，所有的权柄都是他的，并且他的身体教会是基督所充满的。教会这么棒，基督与教会都好顺。我主升天日， 就是教会的一个蛮大的节日。当然我主复活日、我主诞生日还有五旬节、圣灵降临日是教会最大三个节日，但是我主升天日也是一个非常强壮的、充满盼望的节日。第一，耶稣都完成了他的救赎大功，真的都成了。他升天就表示 mission accomplished， 付给他的任务、他的使命，基督已经完全做好，太棒了，我们得了拯救。第二，是我们路德会所特别强调的，耶稣升天的意思绝对不是说他离开了，完全离开了我们世上的人，不是，意思反而是因为他升天了，他现在更与我们同在。最关键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在那边的第八节先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然后第十节说，耶稣就是原升诸天之上，为要充满万有的。因为耶稣升天到了父上帝的右边，他现在随时使用他神性的能力，包括他就是无所不在的，他是充满万有的，一定可以，一定是与我们同在。耶稣快要升天的时候，也就是说他会常，另外一个翻译就是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马太福音28章。当然我们最清楚知道他是与我们同在的，就是在他的圣道与圣礼、洗礼与圣餐里面。所以可以总结说，我主升天日就是很棒的，是充满大能与盼望的，也是很顺的。所以当我们看我们今天的第一段经文《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我们一定觉得惊讶、奇怪，甚至一点失望。那这段一开始还是蛮顺的，作者路加提到他所写的路加福音里面，他如何谈到耶稣所做的、所教导的，并他从死里复活之后40天如何向人显现并讲说上帝国的事。路加也再次提到耶稣叫门徒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天父所应许的圣灵的降临，到这时候都还是蛮顺的。但是我们现在看第六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门徒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门徒吧，你们真的是那么无知的呢？你们好像认为耶稣受死复活是不怎么样的，你们以为耶稣在世上所做的高峰乃是他要复兴以色列国吧？他们所要的，你们要的就是回到大卫、所罗门王国那充满荣耀的王国那时候。虽然耶稣很顺，我主升天日也很顺，但是门徒哪一点都不顺。那他们的不顺也是你我的不顺。耶稣，你为我受死复活，赦免我的罪，谢谢。但主啊，你复兴我世上的生活就在这时候吗？你让我工作没有那么痛苦就在这时候吗？你医治我的身体就在这时候吗？你让我跟家人的关系快乐一点就在这时候吗？主啊，这些是我真正所要的，你终于给我这些，就是现在吗？那么我们当然可以为这些祷告，耶稣自己就是教导我们要为我们日用的饮食来祷告，我刚才提的都可以算在内。 但是耶稣当时的门徒的问题，我们自己的问题，就是我们太小看甚至忽略那些最重要的最关键的事情。当时耶稣才40天前完全完美地完成了整个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工程，借着他的受死复活，耶稣救赎了众人，从亚当夏娃一直到世界末日，他拯救了所有的人。这些门徒是见证人，他们亲眼就是看到这一切的，他们现在也可以为耶稣所做的做见证，他们可以宣讲悔改赦罪的道，让众人都领受到这奇妙的救赎，领受到永生了。但是他们所要的只不过是一个世上的王国，一种虚浮的荣耀。那我们呢？首先感谢主，虽然耶稣升天那天门徒太无知的太糊涂了，但是他们之后真的还是有做耶稣的见证人，真的还是宣讲悔改与赦罪的道。接下来这道从他们那些见证人的开始一直被宣讲，最后也临到你我。这上帝的道也使我们悔改，使我们相信耶稣，使我们领受到耶稣的赦免，把我们从地狱与永死中救出来，赐给我们永生。这么好，但是我们还是罪人，因此我们需要随时与这大能的道连接在一起，为了保持我们在基督里面，在永生里面。另外，我们虽然不是使徒，但上帝也给我们这宝贵的也重要关键的角色，在我们自己的圣召里面，就是在家庭、在工作、在社会、国家里面见证耶稣，与我们周围的人分享上帝的道。上帝就是要透过我们，当我们分享他的道的时候，继续拯救人，把更多人从地狱与永死中救出来。这太重要了，太宝贵了。为了我们自己，我们要注重上帝的道，为了别人，我们也要注重上帝的道。这些属灵的关于永恒的事是我们应该最注重的，但是我们反而常常只不过要注重舒服一点、幸福一点的生活。这样做不仅是犯罪，也是对我们自己太危险，也是太自私地没有关心我们周围的人。为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区别，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使徒保罗的例子。保罗他有一根刺，那我们不知道这根刺到底是什么，但是这根刺肯定是让保罗世上的生活没有那么幸福。那么保罗三次求上帝拿掉这根刺，那上帝并没有责备保罗这样问，但是上帝回应说，保罗，对不起，我不把这根刺给你拿掉，我的恩典够你用。好，我们在这里有这两者，一个是没有刺，比较幸福甚至很荣耀的世上的生活，另外一边是上帝的恩典。上帝说，保罗现在不是荣耀的时刻，现在是恩典的时刻。我现在所给你的，你现在所最需要的是我的恩典，我赦罪的恩典，那与我和好的恩典。这个现在你还是一位世上的罪人的时候，现在这个恩典是最关键的。这恩典比一种没有刺的幸福生活重要太多了。我们现在就回到我主升天日，也回到第一个升天日的门徒的无知糊涂， 还有我们自己的无知糊涂。虽然耶稣很顺利地完成了他世上的任务，现在要大能的荣耀到这个升天 到天上去，回到他父那里去掌管万有，但是门徒与我们常常不怎么顺。我们注重世上的幸福超过注重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还有别人跟上帝的关系，还有那兼顾这些关系之上帝的道，我们就是不顺。但是耶稣还是很顺，他很顺，也就是因为我们不顺。是的，他所顺利完成的任务，就是完整地赦免我们根本不顺的罪。为了顺利完成这个，他也就忍受了一个非常不顺世上的生活，他就是受苦了，他就是选择没有享受荣耀。至少三次他非常清楚地拒绝这个荣耀。第一，撒旦试探他，他可以选择享受世上一切的荣华，耶稣回应说不要，我要十字架。第二，在客西马尼耶稣被捕的时候，耶稣提醒门徒，他马上就可以有十二营多的天使来帮助他，但是他说我不要，我要十字架。甚至第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多少人取笑他说，你如果是基督，你就从十字架下来，我们就相信你吧。那耶稣完全可以这么做下来，他也完全可以荣耀地毁灭他们，但是他没有，他每次不选择世上的荣耀，他选择痛苦地救赎我们。这也就是恩典，耶稣也就是这样又非常不顺利又非常顺的拯救我们。你的罪，你一切的不顺都赦免了。我们罪人的不顺真的不能胜过耶稣的顺，甚至现在，对现在，耶稣就是在透过我，他的仆人，宣讲那悔改与赦罪的道。上帝的律法就是在重新产生你的认罪悔改，上帝的福音又也就是在重新赦免你在上帝面前所承认的罪。现在真的是恩典的时刻，这很顺的恩典也是我们罪人所非常需要的，上帝也就是非常丰富地赐给我们他够用的恩典。最后，我要回到《使徒行传》第一章，我已经提过门徒那糊涂的问题，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在这时候吗？那当耶稣听到这样问题的时候，他完全可以好好地责备他们，就好像之前当他门徒类似的问的时候，耶稣就是责备他们那样。但是这一次耶稣反而没有，是很有意思。或许他在想啊，没关系，很快只要十天后圣灵就会下来给他们好好的调整调整。但是另外我们也应该了解，耶稣当时的回应其实也稍微就回答他们无知的问题。耶稣回答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那么耶稣的意思绝对不是说父上帝有一天就是要恢复以色列的王国，像大卫所罗门那样，不是。但是如果是这样，那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可能就是在指天使几分钟后所告诉门徒的话，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 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是的，耶稣还要那样来，同时使所有属于他的人的身体复活，身体灵魂开始永远在天堂的荣耀与他同在。这是比复兴以色列国好太多了，这也比我们自己常常所渴望的幸福世上的生活好太多了。当时的门徒还有我们常常所要的是荣耀。耶稣回应他们，回应我们说，好，上帝的确会给你们真正的荣耀，但你不能知道这荣耀什么时候会来。反正现在不是，现在不是荣耀的时刻，现在不是上帝荣耀国的时候，现在是恩典的时刻，上帝恩典国的时候。这个够我们用的恩典也是我们现在所最需要的，因为只有这恩典能带领我们最后进入那将来的荣耀国。是的，荣耀国一定会来，完全完美的顺利，各方面顺利一定会来。因此，请你不要忧愁，不要胆怯，上帝在基督里的恩典一定会带你进入那天堂的顺利。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阿们。